哇！真系好几个礼拜冇讲到，嗱唔讲到咧，好似周身唔聚财咁样样。而家翻到嚟可以讲到好开心，好开心。嗱，今日要同大家讲就系当灭的物嘅风云。当灭嘅物系乜嘢咧？我等阵系会解释。由于呢个当灭物嘅风云，结果就系、反映出一啲隐蔽嘅罪。嗱，呢一个所以我哋嘅题目就叫做当灭物嘅风云，隐蔽之罪嘅后果。我等阵系会解释。嗱，我哋上一次最后系讲到以色列人系打赢咗耶利哥城，得到胜利。但系得到胜利，好多时往往系好危险，因为每当我哋得到胜利嗰阵时，我哋嘅警觉性就会变得好低好低。我哋就会不可一世，认为自己系好叻。喺圣经入面系有好多嘅例子都话俾我哋听，当圣经嘅人物得胜之后，佢哋立刻就会系失败。嗱，我举两个例子，亚伯拉罕就系一个例子。喺创世纪嘅十四章讲到有四王嚟到攻打所多玛同埋俄摩拉，佢哋系将所多玛俄摩拉嘅食物嘅粮食掳掠晒，佢哋甚至系将亚伯拉罕嘅侄仔罗德嘅家人掳掠，将佢嘅财物完全系夺走。当然亚伯拉罕是为了要救自己的侄子，他是率领了318个壮丁来到追赶这些敌人，将罗德他的侄子全家人救回来，将他们所掳走的财物都抢回来，得到胜利，非常之高兴。跟着15章讲什么？神和他立约，神说我要将迦南地是赐给你，流奶与蜜之地，你哋会喺嗰度啲嚟到系生活，哇，开心啦，不得了啦，系嘛？自高气昂，神都同佢立约，佢得到胜利。结果去到16章，佢就即刻衰咗。我哋知道神系应许佢将会有一个仔，这个就系以撒。但系佢等咗好耐都未嚟到呢个仔，甚至撒来已经系年纪高。年纪咁大，点可能有细佬哥呢？所以佢咧就听咗撒拉话，不如就同撒拉嘅婢女夏甲嚟到同房，嚟到继后香灯。结果就生咗以撒玛利出嚟。到今时今日，以色列人仍然同阿拉伯人纠缠不清。阿拉伯人就系以撒玛利嘅后人，嗰啲以色列人就系以撒嘅后人。我哋见到呢个问题到今时今日仍然存在。第二个例子就系耶稣基督问门徒，佢话人哋话我系边个啊？嗱，通常西门彼得都系好快就会回答，第一个就话，佢话你系基督，系永生神嘅儿子，马太福音嘅16章16节。今次佢系答啱咗，耶稣基督立刻赞佢，话佢答得好。点知就出现咗问题。跟住耶稣话：我将会受苦，而且系会被杀，三日系会复活。哇！彼得即刻话：主啊，万不可如此啊，千祈唔好啊！耶稣基督立刻就同佢话：撒旦，退到去我身后。彼得一成功之后，就立刻被撒旦嚟到利用。以色列人呢，打赢咗耶利哥嘅一场仗，立刻就有人犯罪，以致是当他们攻打艾城的时候，全军亦都是出现了问题。在约书亚记的7章1节，说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，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、撒底的孙子、加米的儿子阿干取了当灭的物，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。他啱打赢了耶利哥城，以色列人第二个目标就是艾城。但是经文很特别，一开始已经告诉我们听个结果，就是说他们一定是会失败。耶和华的怒气会向以色列人发作。为什么耶和华的怒气会在以色列人的身上？ 经文有答案，因为他们拿了当灭之物。等阵我会解释什么是当灭之物，但是其实一早在第六章，作者已经是留了一个伏笔告诉我们听。在约书亚记的六章十八节，至于你们务要谨慎，不可取拿当灭的物，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，就连累以色列全营，使全营受咒诅。结果亚干真是拿了当灭之物，以色列人真是得到神的咒诅。其实约书亚去攻打艾城，他已经是很小心。他先是派了探子从耶利哥城去到帕特利的东边，帕亚文的艾城那里去窥探。窥探的结果就是说，艾城里面的人数稀少，只需要2000至3000的人就足足可以将这个城取下来，不需要全部的士兵去到来到攻打。其实在约书亚记的8章25节，迟些我们会见到告诉我们听，艾城里面一共是有12000人。我们怎样计算有多少个男丁啊？通常就是将总人口所有的人数除4就会知道了。我们是计算一家四口，父母和两个仔女，所以你将总人口除4呢，你就知道男丁有多少。12000人除4就是3000，男丁大概有3000人，所以他们说只需要3000兵马就够了，可以打败艾城。结果呢，我们见到他们大败而回，在艾城的人面前逃跑，以色列人是被杀死了36个人。经文说他们从艾城的城门口一路大败，被追赶到去士巴林的下坡。经文还说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。如果你留意的话，在这个之前讲到消化如水是讲哪个？迦南人。迦南人听见以色列人来攻打他们，心都消化如水。今次是第一次讲到以色列人的心化如水。为什么他们会打败仗？其实圣经里面又告诉我们，士巴林，他们被追赶到士巴林。士巴林这个地方的意思，原文的希伯来文就是毁约。好感谢 Winnie 和 Peter 今天同我们揀歌揀得非常之好。主的妙爱里面其中一节的诗歌说什么？向你背约使你伤心叹息。以色列人就是违背了神的约。这个律例典章说他们不可以拿当灭之物，但是他们就去拿了。有很多的解经家，他们说以色列人输这场的仗是输在轻敌，他们只是用了3000的士兵。如果他们出了全部的士兵的话，他们一定能够得胜。又有解经家说他们输在战略。经文说他们被追赶到去士巴林的下坡，有下坡就怎样？一定有上游，所以艾城其实在山上。他们说艾城高高在上，居高临下，易守就难攻，所以以色列人输在战略。但如果你记得的话，我上一次跟大家讲耶利哥城亦都在山上，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一个问题。我们见到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那时候，是不是靠他们的战略，是不是靠他们的兵力？绝对不是。是靠什么？是靠耶和华，是吧？只要围绕住耶利哥城氹氹转，行七日大叫一声，耶利哥城就完全倒塌了。不是靠他们的兵力，不是靠他们的战略。今次他们打败是什么原因？是毁约，他们拿了当灭的物。其实如果你注意的话，他们攻打艾城和攻打耶利哥城是很不同。攻打耶利哥城的探子回报和艾城探子的回报就有很大的分别。 在耶利哥城探子的回报，在约书亚记的二章二十四节，说探子对约书亚说，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。有没有见到是哪个将这个地交给以色列人啊？是耶和华。但是在树攻打艾城探子回报约书亚记的七章三节，经文讲什么？只需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取艾城，不必劳累众民都去，因为那里的人少。有没有见到不同的地方？攻打艾城以色列人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就得了，不需要全部的兵马，二三千人就足够了。攻打耶利哥城呢，是耶和华将这个城给我们。有很大不同的地方。有人又说，你又说不是战略不是兵力的。是啊，是依靠耶和华。我们而且是见到，若果是有少数的人在说团体里面，如果他们犯了罪，是会影响众人，是会影响整个群体。阿干拿了当灭之物，是他不敬畏神，我们见到他是影响了整个群体。有些好像阿干那样的人在树的军队里面，他不敬畏神，他的言行举止是会是表现出来，是会影响其他的人。我相信就是影响了探子，连探子都不将神放在眼内。所以一个人的罪影响到以色列人整个军队都打输仗。在树传道书的九章十八节，说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，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的善事。你有智慧，你可以是胜过很多的兵器，但是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，就会是影响了很多的人，会败坏了很多的善事。这个亦都是原因，为什么一个人犯罪会影响到以色列人全部打输仗。约书亚记的七章十一节，说以色列人犯了罪，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，取了当灭的物，又偷窃，又行诡诈，又把那当灭的物放在他们的家具里。很多时候教会的事工都是一样，当一个教会发现我们的事工有阻滞，不亨通，不顺利，有很多时要看回入面是怎样，可能是有人犯罪，少数的群体犯罪，以致教会的事工都不顺利，都不亨通，我们是要很小心。讲了半日，到底当灭之物是什么呢？当灭的物其实原文就是被造就的物件，当灭的物亦都是属于神的物件。你说属于神的，为什么会是被造就的？不通破。本来是属于神的东西，现在被人拿了，你说拿了这个人是不是会被咒诅？所以我们见到属神的东西亦都是被咒诅之物。但是如果你心水清的话，你会知道其实神的话语里面是告诉我们，所有打仗得回来的战利品以色列人是可以分赃的。这个在神的话语里面讲的。申命记的二十章十四节，唯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，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，耶和华你神把你仇敌的财产赐给你，你可以吃用。所有所得回来的战利品以色列人是可以分赃可以得到的。那你说为什么耶利哥一场的战争不可以是据为己有啊？为什么耶利哥这场战争的战利品就变成当灭之物啊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攻打耶利哥城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第一场仗，所有第一样的都是属于神，这个就是初熟果子的这个律法典章。正如好像出埃及记的十三章十二节 话俾我哋听，以色列人所生出嚟，所有嘅长子都系属于神。你可以生好多嘅细佬哥，但系第一个系属于神。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，攻打耶利哥城系第一场嘅战争，所以所得到嘅一切财物、一切嘅嘢都系属于神。以色列人系唔可以据为己有。所以神话呢一切都要系烧晒喺神嘅面前献俾神，唔可以系据为己有。但系好可惜，亚干就系攞咗俾自己嚟到享受。嗱，我哋讲到话有人偷窃喺度经文，究竟系向边个偷窃啊？系咪向耶利哥城嘅人偷窃？系咪从亚摩利人嗰度偷窃啊？唔系，我哋话系向神偷窃。所以呢一个系好严重嘅一个罪。喺约书亚记嘅七章十二节，话你们若不把当灭嘅物从你们中间除掉，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。你唔除去呢啲当灭之物，神话我唔同你哋同在。喺树第十三节，话因为耶和华以色列嘅神这样说：以色列啊，你们中间有当灭嘅物，你们若不除掉，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。其实呢度系如果你系解经嘅话，呢度系有一个平衡嘅对偶，两节嘅经文，十二节同埋十三节，两节嘅经文都讲到一定要除去当灭之物。十二节讲咩呀？你唔除去，神就唔与你同在。十三节呢，你唔除去，你喺仇敌面前就必站立不住。有冇见到带出一个讯息系乜嘢呀？就是当你们犯罪的时候，神不同你们同在，你们必然在仇敌的面前就站立不住。所以以色列人输这场仗绝对不是战略，不是兵力，而是因为他们拿了当灭之物，犯了罪，神不再与他们同在，他们就在他们的敌人面前站立不住。这个是一个非常之严重的事。神是很愿意宽恕他们，继续去带领以色列人复兴他们，但是在这个之前，他们一定要面对自己的罪，一定要处理好自己的罪，才能够得到神的带领，才能够是得胜。所以神是叫以色列人当日是要自洁，跟住第二日就要抽签，在树十二支派当中抽出罪魁祸首的支派，然后再从支派当中抽出宗族，再从宗族当中是抽出家室，再由家室当中是抽出那个罪魁祸首是哪一个。那你说为什么需要这么麻烦呢？神不是知道一切的吗？不是无所不知的吗？他直接将亚干指出来就得了，为什么要搞这么多的麻烦，一个个地抽出来呢？其实如果我们注意的话，神是给亚干很多的机会来到悔改。第一日就是说要自洁，这个是公布，全部的以色列人都知道，你们要自洁，第二日就会抽签的了。亚干应该涉高的床头来到想一想，我犯了罪，我是不是应该来到认罪悔改？我是不是应该自首呢？给他机会。去到第二日，由支派抽到宗族，由宗族抽到家室，由家室是抽到去个人，再给亚干很多很多次的机会来到悔改，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。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，就是给人怜悯慈爱，希望人能够悔改的神。当日在十二支派当中就抽出了犹大支派，我们知道十二支派就是雅各十二个仔，犹大就是其中一个仔。在犹大的支派当中又抽出谢拉的宗族。你说谢拉是谁啊？谢拉就是犹大同埋佢嘅媳妇他玛所乱伦生出嚟嘅仔。嗱，佢哋係生咗一对孖仔，谢拉同埋法勒斯两个。喺树创世纪嘅三十八章三十节，马太福音嘅一章三节。 啊，你话我知道啦，点解亚干会犯罪啦？你话系报应啊！啊，犹大同埋他马犯乱伦，你方唔系就系神报应咩？嗱，我哋咁样讲，我哋要好小心、啊，因为谢拉同埋法勒斯系孖生兄弟。你知唔知法勒斯系边个啊？法勒斯就系大卫嘅祖宗，法勒斯亦都系耶稣基督嘅祖宗，所以绝对唔系报应。嗱，好有趣，喺《申命记》嘅二十三章二至到七节，或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嘅会，他嘅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嘅会。啊，你话哦，原来私生子系唔可以入耶和华嘅会，十代都唔可以。私生子是什么啊？根据塔木德 Talmud 犹太人的经典和拉比的教导，都说私生子就是乱伦或者淫乱生出来的儿女，就是私生子。法勒斯和谢拉都是私生子，十代都不能够进入耶和华的会。那你说十代是哪个啊？你睇睇马太福音嘅一章，去到第十代就系耶西。耶西系边个啊？耶西系大卫嘅父亲。第十一代就系大卫王。去到十代都唔能够进入耶和华嘅会，第十一代以色列人嘅王大卫王就能够进入耶和华嘅会。你话圣经真系准确到令人震惊。大卫亦都是耶稣基督的祖先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见到神的话语真是令人惊叹。那我们见到抽出了谢拉这个宗族，然后再抽出了亚干的家室，再抽出了亚干这个人。你说为什么亚干不认罪？可能亚干的心在想，嘿，二百五十万的以色列人啊，想抽我出来有没有那么容易啊？是吧？开玩笑咩？二百五十万的人抽我一个出来。但是在民数记的三十二章二十三节，或倘若你们不这样行，就得罪耶和华，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。我们的罪永远都会追上我们。哪怕是二百五十万人当中抽一个出来，就算是一千万人，就算是一亿人，就算是十亿、一百亿、一亿亿，神要抽你出来都能够是将你抽出来。嗱，你话冇办法啦，吓亚干只可以认罪，但是太迟啦，认罪是要俾人发觉之前嚟到认。你俾人发觉咗，你先至去认，呢、这个唔系认罪，呢、这个唔系真心嘅。真心嘅认罪系未俾人发觉之前你去认罪，呢、这个先至系真心。俾人发觉咗，你先至去认，呢、这个系无可奈何。神已经俾咗亚干有好多好多嘅机会嚟到认罪，但系亚干都冇认罪，而家卒之系俾人发觉，俾人揾到出嚟。在箴言的三十三章十一节，说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永生神起誓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为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神是不愿意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悔改。这个是彼得后书的三章九节。神是会给很多机会我们来到悔改，就是好像亚干一样，但是很可惜，亚干去到最后亦都唔肯悔改，最后系俾人发现到佢嘅罪。喺以赛亚书嘅五十五章六节，话当趁耶和华可寻找嘅时候寻找他，相近嘅时候求告他。啊，我哋都应该喺说仲有机会认罪悔改嘅时候嚟到归向神。有好多好多非基督徒听咗福音，但系佢哋唔肯接受，佢哋成日都话：，喂，等我玩够先啦，等我享受够啦，咁我咪接受耶稣基督咯。但系你嘅生命唔系掌握喺你嘅手上， 你想话等一阵先至接受，你可能行出街就被车车死，你可能心脏病突然间发作你就死，你个生命唔系操纵喺你个手入边。神话你要喺树可寻找嘅时候嚟到寻找，你要喺相近嘅时候嚟到求告，你要喺树仲有机会嘅时候把握机会嚟到接受神，唔系就可能太迟，再好似亚干一样，已经是太迟，不能够是回到转头。约书亚对亚干说，我儿，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在他面前认罪，将你所作的事告诉我，不要向我隐瞒。亚干就回答约书亚。其实亚干的回答可以分为四个动词，这四个动词就是我睇见、我贪爱、我攞去、我收藏，就是有四个动词能够是表示出来。第一个就是我睇见，亚干的问题是因为他不是一个知足的人，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，有神的带领，有神的供应，但是亚干不知足，他贪财，他见到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他就贪心。士拿是什么地方啊？士拿是当年巴别塔所在的地方，巴别塔就是一切假宗教的开始，现在在世上除了基督教，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是靠住自己的力量来到接近神，就好像巴别塔一样，巴别塔是那些人想起一座很高很高的塔，能够是直接去到神那里，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到达神那里。所有的假宗教都是这样，巴别塔就是开始。巴别塔亦都是巴比伦所在的地方，巴比伦就是所有拜偶像假宗教的发源地。我相信这个士拿的衣服就是和拜偶像是有关，不单止他拿了士拿的衣服，他亦都拿了二百舍客勒的银子。二百舍客勒就是差不多是五磅那么多的银子，照今日的时价，五磅的银大概是2200元那么贵重。他亦都拿了一条金子，这条金子是50舍客勒，即是说一有四分之一磅，照今日的时价是37000元那么上下。嗱，呢个系照今时今日嘅时价，我仲未计通货膨胀，就系话以前嘅钱系值钱过而家嘅。所以如果你话而家已经值40000元啦，当时真系唔得了，系好大好大嘅一个财物。嗱，我哋见到喺《树箴言》嘅4:20-21，所罗门王话：我儿，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的心中。然后在树箴言的4:22-27，说有了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就能够保守我们的心。为什么保守我们的心这么重要啊？因为经文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中发出的。一个人是有神的话语陶造我们的心，那件事就会带领我们的口来到讲造就人的话，不讲一些亵渎神或者不好听的话，而是造就人的话。若果能够是由心来到带领我们的话，我们的眼睛就不会去看不应该看的东西，好像网上的色情，好像其他不属于我们的东西，我们不会去看，会带领我们的脚是行在神的道路上，不偏左右，离开一切的邪恶。所以一切一生的果效是由心来到发出。亚干的问题是一个心的问题，以致他的眼是不能够离开他不应该看的东西，他心术不正，所以他是看那些他不应该拿的东西，以致是引诱他来到犯罪。第二点就是什么？除了他看见，他贪爱。贪是与生俱来的罪，十戒当中的第十戒就是贪， 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财富，就是第十戒。如果我们贪的话，就表现我们是不满足神所给我们的一切。当神给我们的东西我们不满足，我们就不会是有知足，我们就不会有喜乐。我们永远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，我们会希望得到是更好的东西，更多的东西，就是好像亚干一样，结果就带领他犯罪。第三点就是我去攞，我去拿。有没有见到第二点去到第三点是一个怎样的过程？贪爱是内心的，去攞的时候就是外在的了。如果我们不照住箴言的四章二十至到二十七节，我们不给我们的内心来到 管理我们的话，我们内心的想法就会变成了外在的罪，我们内心深处的罪就会变成了公开的罪。这个就是第三点，变成了外在的行为。第四点就是我收藏。人犯罪永远都在黑暗里面。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，第一件事他们就怎样匿埋，不要见神，在黑暗当中来到犯罪。亚干呢，他得到的一切他是收埋在他的帐篷的底下。他有很多钱，我刚才讲过今天的时价已经是四万元了，当时还不得了，但他可不可以用这些钱？他不用得。那件士拿的衣服很漂亮的，漂到不得了，但是他穿不穿得？他不可以穿，不可以在人的面前来穿。他将一切收埋在帐篷的下底。在箴言的二十八章十三节，或遮掩自己的罪过必不恨痛，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。但我们不要说去遮掩我们的罪，我们要承认，我们要离开我们的罪，才能够得到恨痛。约书亚就派人去到亚干的帐篷，在帐篷的底下找到所有的东西。在约书亚记的七章二十三节，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，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，放在耶和华面前。一切所收埋的都会是被彰显出来，你不要人见到的罪始终都是会是彰显在人的眼前。就是好像马可福音的四章二十二节，路加福音的八章十七节，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，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。所以一切的事始终都是会在人的面前来到是彰显出来。约书亚最后就问阿干，他说你为什么要连累我们呢？原来阿干的名字在原文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麻烦，就是连累，他是连累了以色列人。这里是有一个相关语，有相关的解释。一方面他是连累了以色列人，以致以色列人攻打艾城是失败了，他是连累自己的同胞，但是他亦都是连累了自己的家人，连累了自己，最后是受到处决。有很多的人都说，哎呀，圣经的神真是太残忍了，为什么要杀晒亚干的家人？杀亚干一个就够了，为什么连他的家人都要杀埋？他们是无辜的。但是你知不知道圣经里面从来是不会惩罚无辜的人。在神的律例典章里面，申命记的二十四章十六节说，不可因子杀父，也不可因父杀子，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。圣经里面从来不教父债子还，不教子债父还，从来没有的。每个人是为自己的罪来到承担的后果，从来没有说是要承担别人的罪。唯一的例外是什么？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来到赎罪，他是为了我们的罪来到被钉十字架。 这个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例外。除此以外，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的罪来到是得到受到处分。这个亦都是当我们不接受耶稣基督，我们就要承担自己的罪去到最后。这个是圣经的教导。所以我们看到亚干的家人绝对不是无辜。若果圣经说他们一同被处决的话，即是他们是同谋，他们同样同亚干是有罪。我们刚才讲过，少数的人是会影响整个团体。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五节就是警告我们，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，恐怕有毒根伸出来扰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。这节的经文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少数的群体可以影响整个团体，可以影响整个社区。我们要好警惕，不要说使到因为少数人的罪影响其他人的信心，或者是影响整个团体的健康。这个我们要是很小心。其实这一节的经文和我们今天所讲的是很相似，一模一样。经文说，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五节，不要被有毒根伸出来扰乱你们，扰乱这个字就是和亚干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一模一样。被扰乱、被麻烦、被连累，你不要被少数的人来到麻烦连累你。我们见到亚干和他的家人是被石头来到打死，然后是用火是将他是烧晒。有人可能会说，哎呀好严厉啊，偷嘢咋嘛，使乜杀晒佢哋啊，点使乜咁严厉啊，呢位神使乜係咁样嚟到处理呢件事。但我哋见到喺圣经入面，每逢係有一个新嘅开始，神係非常非常之嘅严厉。圣经入面好多好多呢啲咁嘅例子，我举几个出嚟俾大家睇下。第一个就是在旧约的利未记第八章，当时啱啱是建立了祭司的制度，是立了亚伦和他的子孙成为祭司。在说第九章，亚伦就献祭给神。在说第十章，亚伦的两个仔拿达和亚比户，他们自己亦都去献祭给神，是神所没有叫他们献的。圣经说他们是献了燔火，所以经文话俾我哋听，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，将佢两个吞灭了。你话有冇搞错啊？献祭俾神，点解要系将佢两个杀死？神冇佢叫佢哋献，佢哋自己去献嘅。喺树一个新嘅开始，啱啱建立咗祭司嘅制度，神话我系轻慢不得嘅，所有侍奉我嘅人都要小心，唔好好似拿达同埋亚比户一样。第二个例子喺树撒母耳下嘅第五章，大卫成为咗以色列人嘅王。去到第六章，佢为自己起呢个宫殿，佢突然间谂起佢话：哎呀，神嘅约柜仲未翻到嚟耶路撒冷，我要派人去将约柜接翻嚟。佢就派人去接约柜。这个约柜是用牛车来到运，因为当年腓利士人掳掠这个约柜是用牛车来到运载，所以在牛车的上高，在说运这个约柜回来的路上，牛被绊倒，这个约柜差点就跌了落地，乌撒就立刻去用手扶这个约柜，结果是惹来杀身之祸。你说有没有搞错啊？为什么要处决乌撒？他好心就是扶约柜，他不是一个可以接触圣物的祭司。神说我是严厉的，我是轻慢不得，在一个新的王朝的开始，你们千祈不要犯罪。第三个例子就是新约，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在第二章圣灵降临在使徒的身上，教会开始了。第五章阿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 变卖咗自己嘅家财啊，佢哋嘅房地产，将一部分收埋咗，将其余嘅系献俾教会。但系佢哋讲咗大话，冇将全部嘅攞出嚟，而佢哋话我哋已经将全部嘅财产攞出嚟。神话佢哋系欺哄圣灵，当场将佢哋击毙。你话有冇搞错？喂，奉献噃，点解要将佢哋杀死啊？教会啱啱开始，神话我轻慢不得，你哋千祈要小心，唔好犯罪。在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十一至到十二节，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尴尬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，所以自己以为站立稳的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这一切在圣经里面的都是给我们作为警告尴尬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小心，神是轻慢不得。我们看到在约书亚记里面是有很多石头的石碑，今天我们会看到有第三个石碑的出现。在约书亚记的七章二十六节，众人在亚干的身上堆成一大堆的石头，直传到今日。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们的列怒，因此那地方名叫亚各谷，直到今日。有括弧写住亚各谷，就是连累的意思，改名做亚各谷。其实亚各和亚干在希伯来文是同出一个字根，都是连累麻烦的意思。第三堆的石头，我们讲过两堆的石头之前记不记得是什么？过约旦河的时候，是吧，祭司拿住抬住约柜，当他的脚踩入去约旦河的时候，河水就分开成为旱地，被以色列人来到经过。这个约柜被祭司抬住在约旦河的当中，以色列人全部经过，然后神话我要纪念这件事，叫十二个人拿十二块的石头在祭司脚的附近摆在约旦河的里面，这个是第一个石碑。跟着他再叫以色列人将另外的十二块的石头，一共二十四块的、okay? 不是说同样的十二块，将十二块的石头又搬到去吉甲这个营地，变成第二堆的石头。那你说起这些石碑来有什么用，有什么意思？在住河底的石头根本都没人见的。如果我们知道约旦河，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的渡口，就是当日耶稣基督被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，我们就联想到有一样东西，两堆的石头是代表洗礼。第一堆的石头在这个河底里面，就是代表一个人他是重新得救，他是接受耶稣基督，愿意在众人面前受洗。就是好像几个礼拜前 Jennifer 和 Peggy 受洗的时候怎样，将他是浸入去水里面，代表和耶稣基督一起被埋葬。埋葬了之后看不看到啊？看不到啊。就是好像那十二块石头在河底，然后又回出来，是吧，和耶稣基督一起复活。这个就是好像在树吉甲的那十二块石头一样。我相信这两个石碑在树吉甲和河底，就是好像代表一个重新得救的人，他是得到救赎。但是今天第三堆的石头呢，是代表一个神给他很多很多的机会来到认罪悔改，来到接受耶稣基督，但是始终都没有做到，就是好像亚干一样、第三堆的石头就是代表这样。亚各谷这个名字就是代表连累，代表苦难忧愁。在圣经里面，亚各谷是一共出现有三次，每一次都是代表处理了面对了罪之后，然后才有指望归向耶和华。在树约书亚记的第七章，我们见到今天的经文就是以色列人处理了亚干的罪，在树亚各谷 啊，处理咗呢个罪之后，佢哋就能够系被神嚟到带领佢哋得胜战胜迦南人。之后我哋见到喺约书亚记入面，以色列人从来冇讲到佢哋打输仗，亦都甚至系冇伤亡。呢个就系面对咗佢哋嘅罪之后，神系带领佢哋得胜。第二次咧，喺度以赛亚书嘅65章第10节，耶和华嘅选民系面对咗处理咗佢哋嘅罪之后，安息喺树亚各谷呢个地方。同样喺树何西亚书嘅2章15节，话以色列人系要经过亚各谷呢个地方，先至能够进入指望嘅门，先至能够归向耶和华。嗱，我喺树讲十二先知书嘅时候，都同大家讲过，呢个其实系一个预言嚟嘅。是他们要经过亚各谷是什么？7年的灾难，他们要面对苦难，面对忧愁，7年的苦难，然后他们可以是接受耶稣基督。我相信以赛亚书的65章10节和何西亚书的2章15节都是讲到有关这个预言。从今天的经文，其实我们是可以一共学到有5点那么多。第一点就是，当我们失败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好像约书亚那样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寻求他的旨意。在说约书亚记的7章6节，说约书亚便撕裂衣服，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，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，直到晚上。我们会不会好像约书亚一样毫无保留地来到神的面前，敞开自己来到哀恸，被神来到监察我们，希望神能够指出我们生命当中需要改变的地方。我们会不会这样做呢？这个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，约书亚是很重视神的名。在约书亚记的7章9节，约书亚说，你俾敌人嚟到打胜我哋，唔紧要，甚至系将我哋嘅名从地上除去都唔紧要。但系人哋会点睇你嘅名咧？神，你嘅大名会得变成点样样？佢系好着重神嘅名。我哋有冇一样咧？我哋有冇着重神嘅名？我哋每个人都有，每个基督徒都有耶稣嘅名喺我哋嘅身上。人哋叫我哋做基督徒。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当我们做得不好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怕神的命是受到损伤呢？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观察，值得我们去学习，我们要小心。还有第三点，就是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拿了当灭之物。你说没有啊，我哪有拿到金银财宝啊，我都没有拿到什么士拿的衣服，我没有拿啊。但是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些东西我们应该奉献给神的，但是我们没有奉献到，我们收买了给自己呢？我们有没有一些的荣耀我们是应该归给神的，但是我们将这个荣耀是给了自己呢？我们有没有一些东西我们是应该走出来侍奉神，但是我们没有侍奉到，我们这一切都可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当灭之物，我们有没有呢？我们的生命当中第四点，有没有隐蔽的罪呢？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有隐蔽的罪，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来到认罪悔改，在到神可以寻找可以相近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要把握机会来到认罪悔改，不要说好像亚干一样等到这个机会没有了，或者被人发现了，我们才说哇没办法了，那我才认罪了。第五点，我们见到当以色列人面对了自己的罪，在亚各谷那里，他们就被神带领他们，从那日开始，在约书亚记里面从来没有说他们打输一场仗，甚至是没有讲到他们有任何的伤亡。很重要，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都需要面对处理我们的罪，我们需要面对处理的罪，才能够归向我们的神。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 主啊，我哋感谢你，感谢你系俾我哋有约书亚记嘅第七章，感谢你系俾我哋见到点样系能够得胜。主啊，首先我哋要注意嘅就系我哋有冇系攞咗当灭之物，系咪我哋嘅生命当中有啲奉献，系有啲荣耀，甚至系有啲侍奉，我哋应该系献俾你，但系我哋系冇献到，我哋系留翻俾自己。主啊，我哋嘅生命当中系咪有啲系隐蔽嘅罪？愿意我哋都系能够系喺住你仲相近嘅时候，可寻找嘅时候嚟到系向你认罪悔改。愿意我哋都系能够面对自己嘅罪，处理自己嘅罪，因为你俾我哋见到啊，以色列人就系处理咗面对自己嘅罪，先至能够得胜。愿意我哋都系能够面对自己嘅罪，然后是被你带领来到得胜，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，阿门。